就是一个武术交流盛会。你是练武的，乍闯江湖没有名，你在这台上练上一趟刀，打上一趟拳，喊出名字来，我姓什么叫什么，哪个门派的，哎，江湖中啊有你这么个人物，走到哪儿啊，栽着了，困难着了，同行可以帮忙，这叫标名贺号。这次这会比较大，南北八方侠尽英雄来的也比较多，包括这个关外的都来了好几个高人。有人还说呀，这个上武门的几个门长也到这个英雄盛会上，又听说这个江湖琴棋书画四侠还有诗词歌赋四怪老人也到这个擂台上。哎呀，这个声势可大，这个大唐啊是十道328州1573个县，是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黄河两岸武林当中上下三里路二八三二四八八六十四个武术门派当中有这么琴棋书画四侠，那就是弹指乾坤妙手琴侠音声远，颠倒黑白世间奇侠方格云，万里腾飞铁卷书侠展宏图，江山一笔神来画侠万彩图。这是琴棋书画四侠，还有这诗词歌赋四怪老人，南诗怪老人张无律，北词怪老人常不天，东歌怪老人曲太南，西赋怪老人文一般。别看这诗词歌赋四怪老人，那可是武林当中一顶一的高手，这次也来参加这个盛会的，所以这个场面很大。杜大盼带领这几个徒弟到这个英雄会上干什么呢？让这几个徒弟标名贺号啊，得把这名喊出去，说白了就是在这个交流会上大做广告。他先打发这几个徒弟啊去通知那些师叔师大爷师姑二大娘，哎，就本门派的一些高手们，通知他们都到成都站脚助威，为这五个徒弟壮脸去。就这样寺外通知人的当中，这一股烟和这白面两个人第一次不遇着李白吗？诈骗了一匹马卖给李白了。哎，这哥几个赶到了成都，就住在了成都的四海英雄殿。这个四海英雄殿就是英雄馆开的，示范正门正派练武术的，到英雄馆你住在这儿，店里头你是吃喝都免费，说走前浅着了，困难着了，没路费再给你拿路费，这是个江湖店。杜大盼没到呢，这小哥几个都到了，都住下了，晚间喝了点酒，坐在这屋里头。这时候一股烟无奈看了一眼大伙，我说哎呀，咱们这次到英雄馆来标名贺号啊，这个成都地界能人巨多，高人巨广啊，是不是啊？这个高人有的是。另外来讲，您来的时候师傅说了，咱们得提前的看一看英雄馆的馆长刘老英雄，得去拜望拜望他，因为什么呢？人家是长辈儿，况且刘老爷子跟咱们师傅还磕头，所以咱们得到那去拜望。咱们买点什么呢？这个英雄馆的馆长是美烟侠柳洪成，刘老英雄掌中一把刀，纵横天下呀。这柳洪成啊，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披风刀柳屠龙，二儿子霸王枪柳屠虎，三儿子铁链锤柳屠雄， 四儿子虎头沟柳图豹。他有个老姑娘，他的女儿叫笑面嫦娥柳艳阳。那女孩长得太漂亮了，19、18岁啊，至今没定亲。武林当中好不错的名门正派那些公子哥，哎呀，追求这柳艳阳啊，有的上门提亲。可柳艳阳呢，这个人的眼光特别高，我一定要找个意中人，至今在家待嫁。所以这时候一股烟无奈说，咱们得看望看望刘老爷子，是不是？买点啥呢？买点瓜他不难事儿，买个西瓜拎去那太薄了，弄茶叶这地方有的是，买点蜀锦那也不中。哎，我干这啥？不是我抠门，我倒有个主意。咱们干嘛的？飞檐走壁啊，对不对？学艺那天师傅不就说了吗，杀富济贫，扶危救困。你说这成都有多少大款吧，发不义之财，那些财主们家里头有的是钱，有的是好东西，咱们干脆摸进去弄点干嘛的，偷点儿啊。咱们这偷不算贼呀、啊、别偷那穷苦老百姓。然后弄点值钱的给刘老英雄送去，那多有面子。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没人吱声。哎呀，我这招怎么不行？咱的哎，我这白面着你找我干嘛？你说我这主意行不行？你这个主意、太好了。老喜子向他的同意。为啥他同意呢？白面小抠啊，不愿花钱。好了，那就这么地。我说你们哥几个同不同意说呀？金刀手张勇看了看白面同意了，无奈提的主意。对，这是个主意。你花多少钱买那东西？那毕竟是买的，况且咱们哥几个也没那么多钱。那就摸个大户，分头行动，看谁整的好东西多。就这样分头行动出去了。单说金刀手张勇，你他摸谁家不好，偏偏呐、他摸到了周天远的家。人面好手赤胆侠周天远是大宅子，哎呀，这个宅子很阔。他绕了一圈一看，这宅子里边住的人肯定有钱。就这样他进来了，偏巧碰上李白，把他拦住了。那么张勇还以为李白是个贼呢。李白摇摇头，我跟你不是同道，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呀是这院里的长工，我是扫地的，所以你要偷啊上别人家偷去。你说你把东西拿走了，明天主人发现了还以为我是监守自盗呢，万望给我个面子。哦，张勇点点头，原来你是个扫地的。不过月光下一看，李白这个穿的这个戴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这个眼神，哎呀，这也不像个扫地的。行了，甭想那么多了，朋友你闪这一旁，我呀找点好东西就走。你看这做贼还有说实话的。李白听乐了，我能让你找吗？那你就砍价。金刀手张勇擦啷一声把刀拉出来，呜就下来。哎呦，李白想这真打呀。李白呀好战，怎么说呢，他跟他师父燕飞来学艺，他师父告诉他，你学这东西啊必须得积攒经验阅历。这个经验阅历在哪儿呢？战场上呢，光这个看剑谱练剑术，这个都是架子。说白了，拿新词翻译过都是理论，你必须得有实战。这个经验阅历是在实战当中摸来的，就像玩拳击似的，砰砰打。你泰森也好，霍利菲尔德也好，是吧？你打那沙袋再能打，你得到战场上去跟人家较量，在较量当中产生经验。李白现在正是积攒经验的时候，所以他一看张勇的刀来，他爹爹往边上这么一闪身，哦好，那我就奉陪你两招。 白可没拉出剑，就是闪斩腾挪，挨棒即靠。十几个照面，李白一看，嘿，这贼行啊，这贼有两下子，哎呦，不拉剑不行啊。这李白一个大臂缠腰，擦啦啦啦啦，宝剑拉出匣。他这一拉出来，张勇就一愣，这扫荡院子有这么好的宝剑吗？一看这口剑一汪水一样，寒光逼人呢。张勇就知道了，你不是扫荡院子，你是个练武的。嘿，你都不报真名实姓啊？你欺我太甚呢、啊？你小觑我呀？啊，你小看我了？碎里刀紧的啪啪啪啪啪啪。风声啊，李白和张勇打了二十几个照面，这时间李白啊就瞧出来张勇的破绽。张勇这个破绽出在心中，一他想速战速决，毕竟跑人家行窃来了啊，没完没了打，打到天亮那麻烦了，所以做贼心虚嘛，况且还是第一次啊做贼，这是处女贼。那么第二点呢，他在气头上，你说你是扫地的，结果会这么高的武功，你分明是个练武的，你不报你的名，你是小瞧我。所以这一气，这打仗不能生气啊，你得心平气和着打，头脑才能反应的灵敏。这一生气，气撞顶门，就出现破绽了。那么李白一个大宝剑抹过去，大惊东去，紧接着来个反身脱龙，无缝朝阳，续入东升，最后这一剑一个大抹脖，来个桃花发。就把这桃花绽放撒放一样，噗一下，一个剑花晃过去，张勇就这一眨眼睛，这当中李白这剑就在张勇的脑袋上过去了，就把那帽子给削掉了。要是李白这剑也绝，专门往脑瓜子上整，在这戴天山一下山，不就一剑削双手吗？把这贺天川俩徒弟全给剃了，紧接着是剑扫贺天川，也把贺天川给剃了，专门他往脑袋上整，一蹭滋溜一道光，一蹭一层皮，把张勇蹭的滋啦一下子，什么玩意儿？这宝剑在上面过去了，帽子没了，给剃头了。哎呀，他一捂脑袋，一猫腰，滋溜就到枪杆那儿了。朋友，你能不能露出你庐山真面目？你是个练武的，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李白一笑，哈哈哈哈，在下青莲乡李白，我并无恶意，只是住在我师哥家，你来行窃不便，如其我做事而不管，岂对朋友够意思呢？好，张勇一想，你敢报名就行，一跺脚飞出去，回到四海英雄殿。哎呀，脸都紫了，一推门进来一看，银刀手李治、小霸王韩刚在这坐着呢。这哥俩呀偷了点东西，弄到一大户家，到大户家偷了这么一个紫檀盒，里边有两颗珠子，哎，正在这看呢。一开门，金刀手张勇进来了，李治、韩刚就站起来了。师哥，哎呦，你怎么了？一看这脑袋上面平了，帽子呢？哟，这头发还没了。张勇看了一眼李治，师弟，我一言难尽。我到一家宅，我先弄点什么，没想到碰着那么一位，他说他是扫地的，我们两个就比划上了。结果这个人的剑法出奇的诡秘，难以抵挡。最后他使了一招桃花怒放。也叫桃花发，就把我这帽子给削下去了。 这口气师兄实在难咽呐。啊，就在这时门外说话了， 哎呀，来进来进来，我这白面快点，我就快点快点。 朴连龙外边一股烟无奈还有白面进来了，就见一股烟无奈手里头拿着一个黑的东西，也说不上什么，哎呀，放到桌子上了。 我告诉你啊，看见没，这是我跟白面弄的，知道这什么？ 哎呦，张勇、李志、韩刚三个人一探脖子，这什么呢？你拿的给哪儿偷的？哎，这咋这么个味儿啊？就闻的这味儿有点不对劲儿。 我告诉你啊，这个东西可是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白面，你说是不是？ 我说无奈，你说的太对了，这真是个价值连城、无价之宝。 知道什么？这是孔老夫子他母亲用的。 什么？ 尿壶？呸！这把这几个人气的，我 跟你说， 这多值银子！后来秦始皇用，据说汉高祖也用，知道吧？这是历代皇帝用的尿憋子。实际呀、啊，这一股烟无奈和白面俩人出去啊，哪个院他也没敢进。怎么说呢？你别看无奈吵着把火的，啊，武功呢也会两下子，但是毕竟啊是第一次偷。所以这个做贼心虚嘛，他看哪个院都不敢往里跳，他鼓捣这白面往里跳。我说白面，你进去，我给你放风打眼儿。 你咋不进去呢？你哪俺陕西人？俺陕西人进去，万一弄到里头出不来，你管呐？ 后来俩人一转悠回来了，进这英雄馆的门口的时候，发现墙根里有尿壶。行了，就他吧，拿回咱凑个数就行了。就这么回来了。哎呀！你看一股烟无奈一说，大伙乐了。不过他一抬头一看，金刀手张勇，哎，我说师哥你怎么了？哎，事情是这么事儿。张勇就把如何遇到李白这事儿跟这无奈和白面说了一遍。像那个无奈，你压呀，哎呀，行了行了，咱毕竟是小偷做贼是吧，人家光明正大，咱猫洞来狗洞去的，这一剑把你削了就削了吧。师傅问起，咱们就说你这个撞到宝剑上去了是吧，撞门框上把帽子撞没了。他不的，你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无奈是个什么人呢？没事捅事儿，捅出事儿来往冒泡的整，冒完泡他还怕事儿。怎么的？他报名了啊，叫李白。 对呀、啊、 哎呀，贺天川咱们那个朋友不就是让他一剑给削了吗？怎么这小子跑这儿来了？上次我弄了匹马炸他一回，弄出300两银子，得收拾他，他不咱们一伙的。他在哪儿呢？ 他在小乡街一个大宅子里边的。 好，那咱们哥几个去一起到那儿 IT 去，你看怎么样？是对对， 什么叫一起去 IT 去？一起去打他去。 对，我就不信一个整不过他，咱五个还整不过他。我说白面， 你说吧，你说怎么的，去不去？ 这白面啊就围了无奈转，无奈啊说什么白面就起哄。 哦，那怎么不去啊？ 那俺陕西人老喜子不当回事啊，那还了得啊？去，好，就这么的，咱哥几个会会这李白，就把他剁在那儿，呼啦瞅哥五个是闯进周家宅。与这详情下集再说。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样也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金刀手张勇，银刀手李治，小霸王韩刚，一股烟无奈，还有小老西子白面白大清，这五个人就要打店房出来了，来到小香街，到了周大侠周天远他们家后院，干嘛来了？来跟李白晦气来了。我呢，到了墙根底下，无奈一挥手，我告诉你啊，常言说得好，不狠不吃米啊。这李白跟咱们顶上了，这是，这小子是个乍创江湖的，没什么名望，不过这武功倒不错啊，也不知道哪个门派的。哎，我这谁家呀？这无奈眨着眼睛，这墙还挺高哈，我告诉你啊，齐心合力给他窝子狗全上，咱们一起往上呼，人多力量大。我说白面，你说是不是？嗯，那就对了。俺小老西子说，人多力量大，个个往前猛地杀，一定把这个李白给他弄白喽。什么叫弄白喽啊？就把他弄残喽。嗯，那对了，把他弄残喽。好了，进去杀。几个人用外头飘身行进来了，就在那屋呢，李白在屋里头呢，听外边有动静，李白就出来了。哎呦，一看来了五个，哗，这五人呢就把李白围上了。李白月光下一眼就认出这无奈的了，原来是你呀，你不是那盗马贼吗？哎，别说那个，什么叫盗马贼呀？那叫智商的体现，听着没？首先说弄了你三百两。我说李白，你是哪门派的？你师父是谁？啊，你干嘛的？你怎么事儿？你交代清楚了还则罢了，交代不清楚，我们几位可不是吃醋的。他这话音刚落，边上小老西子说话了：“我是吃醋的，俺是哈醋的，俺好哈醋。行行行，你怎么哪儿都有你呢？你愿意吃醋你，我知道。我李白，你要明白事儿的啊，给我们哥五个跪下，磕个响头。”咱们呢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是不明白事儿的，看见没，我们这哥五个我们可了不得啊。李白笑了，朋友啊，咱们往日无冤近如仇啊，当初在马驹桥你骗了我一把，那今天咱们又遇到这儿了，我是寄宿在人朋友家，你们到这儿来非偷即盗，对吧？我焉能不管呢？如果你要把李白打躺下了，我趴这儿了，这院的东西你随便拿。哎，别说那个，这东西给都不要，我们就是要这口气。常言说得好，人是口气，佛是一炷香啊。想我们哥几个啊，闯的江湖这么多年了，大小有个名，没想到败在你这么一个乍闯江湖一个毛头青小伙子身上，我们心中不忿。上，能有十五六个照面。说句良心话，李白也很吃力呀，比瓦鬓角也见汗了。这哥几个齐心合力， 这真正上前打的有金刀手张勇、银刀手李治、小霸王韩刚，这哥仨是主力，一股烟无奈拔出个小破刀来，紧的往前凑合捅，他扯个破锣嗓子就开喊：“张，加油，使点劲！”在边上直忽悠。那么你敢白面呢？这小老西子也说不上跟哪儿弄出一锥子来。你个残头萝卜缨子，俺小老谢子今天来了，你假消息，俺这个嘴子，噌噌噌噌，嘴嘴嘴嘴嘴嘴嘴嘴，你看他嘴上了，他是呲边不往前上，干咋呼比划，这仗打的挺闹心。李白呀，一开始啊，让你个忙的，汗下来，渐渐的摸出规律来了。咱得说李白的功夫可相当的棒。那乃是燕飞来得意的徒弟啊，老头教着李白十了多年的功夫，那把自己的功夫看家的本领全都交给了李白，况且李白还有那天赋，天生就是一个练武的。李白这一辈子对剑可以说研究到家了，不妨的各位打开唐史，找找李白的历史，查一查李白在当年大唐论其剑术能排在前三位。说这个是演绎吗？这个是查的史记资料。那么在李白的诗词歌赋里头，那么对于这个剑他是常常提到。那么在《全唐诗》当中，就李白所做的这些诗词歌赋当中，这个剑字是出现了118次，是分布在106首的诗中，占全诗的10%啊。所以李白对剑那是颇有研究，那研究到家了。况且他师父无极子燕飞来那是使剑的大家。李白在戴天山又跟那赵老道学会了几招纵横剑法，所以说现在这个李白经过几场的交战，有了点经验阅历。一开始挺吃力，后来这个渐渐的这个路数摸熟了，懂得这哥几个怎么打法了，也就游刃有余了，展开双翅呀，如大鹏飞天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剑挂风尘。30几个照面，第一个挨削的就是银刀手李治，这一宝剑就抹到他李治那刀上。这是什么剑呢？九天银河日月星大宝剑，那乃是李白祖上太子李建成太子的佩剑，削金断玉，削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练，汗斩七象，水断蛟龙啊。这一剑砍到银刀手那刀上，嘡啷，把那刀头给削去了。啊！李治这么一吃惊，李白抽身一个扁踹卧牛山东大跺腿，啪着扑一脚踢到李治的胯骨上，把李治蹬倒了。张勇一愣神儿，一个大背悬腰，李白腾空而起，一个闪电追风腿，后脚跟砸到张勇的肩头上，把张勇是打倒在地。小霸王韩刚掌中是霸王枪，他吃了一惊，这一眨眼的功夫一看，两位师哥全趴下了，这个枪往前一递，李白这个剑就弹到了小霸王韩刚的枪杆上，顺势往里头这么一扫，这韩刚是不能不撒手啊！一撒手，枪嘡掉在地上。李白一个扫堂腿就把韩刚是搂倒在地。这哥仨一趴下，那一股烟无奈呀、啊，大喊一声：“快跑！”他在一掏兜，摸出一把东西来，什么东西啊？就是白石灰粉呢、啊。往上这么一扬，噗，一股烟儿。他扬完了之后，无奈转身就奔那墙去了。 跑，你看人家这个跑啊，无奈啊，跑的时候还有动静，还念出一首诗，人家跑啊还带捣鼓词儿的。他一转身烟儿扬完了，李白赶紧撤身，为什么呢？怕迷眼睛啊。这师姐无奈已经到墙根儿那了，他一纵身往上一飞身，越墙头要出去，嘴可没闲着，还喊了几句，身烟一鼓手中扬，转身不见我腿长，抬腿就是三千里，睁眼看见王母娘。没影了，怎么的？跑了。小老西子白面一看，我的个王八驴秋秋，你这个无奈，你跑得真快呀、啊！俺老西子也跑了，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趴下那哥仨呀也往外跑。这叫周家宅李白斗吴小。这哥几个跑的时候，特别老西子跑的时候，还回头跟李白说了一句：“你等着啊，俺去找人去。”转身飞身行出去了。李白乐了，哈哈哈，你去找去吧。李白高兴啊，燕飞来告诉过他，你学的满身惊人意，一定要在战场上历练，只有跟对方打斗，你才能积累经验阅历。所以李白这几天这个经验阅历，在战场上互相交手这个经验积累了不少。哥几个跑了，李白回到屋中，这时候这五指男已经醒了，方才李白在院中，你说那无奈吵着把火，动静那么大，他能不醒吗？趴窗看得清清楚楚。李白一进屋，五指男挑起大拇哥：“哎呀，好，李白兄啊，你的剑术这么好，这是我没想到的。来来来，我看看你的剑。”五指男是什么人呢？人老吴家三十几代以铸剑著称，这是造剑的名家。可当吴指南把这剑拿过来，啊，他倒吸一口冷气，他眨着眼睛看看李白：“我问你，大唐初年太子李建成是你什么人？”李白啊坐在窗边上微微一笑：“乃是我李白的祖上，论起来我乃老人家李建成，我竖个嘴说，我是他的玄孙。” 哦， 吴指南点点头，因为吴指南认出来了，这口剑九天银河日月星，老吴家有剑谱啊，就名剑谱，大唐的所有名剑都在这剑谱上画着的，而且还记载着这些剑的来历。那么九天银河日月星这口大不剑就出自人家吴门，这乃是吴指南祖上给太子李建成造的这口剑。另外这剑身上还有李建成的名字。哎呀，原来你是太子李建成的玄孙呐、啊、你身份尊贵，哎，是我吴指南万没想到，这乃是皇族一脉啊，李白是皇族的血统啊。李白呀、啊、你有这么高尊贵的身份，何必闯到江湖要跟这些江湖人搅和在一起的？我看还是……哎，李白摇手，至于我的身份，这个跟百姓没什么两样，我李白对什么功名利禄根本无视，我这人呢就好行走在江湖上，行走在大唐的大山大河之中。这话刚说的时候，外头有人说话：“我说李白，你出来。”谁来的？小老西子白面来了。李白把剑拿过来一转身，这就出来了，就见离李白很远，小老西子白面在那站着招手呢。我说李白，我们把救兵搬来了，你敢跟俺走一趟吗？你敢跟俺老西子走一趟吗？上哪儿去啊？你敢不敢吧？ 我们把救兵搬来了，一定把你李白给收拾了。 好，那你头前带路。 我来了。 五代前边跑，后边李白就追，五指南也出来了，赶紧把身上的佩剑抓将在手，也飘身行跟出去了。说五指南会武术？会呀、啊，虽说不是太精，但是一般的还真不是他对手，人家是造剑的，所以这个剑术也有研究。那么李白在后边跟着这小老西子白面，后边跟着五指南，三个人前中后拐弯抹角飞檐走壁，就来到了武侯祠的后边。这个武侯祠里边供的是诸葛亮，就在这个武侯祠的后边是一片林子，林子前边有个凉亭，这凉亭的柱子上点的是灯球火把，把这凉亭照的是锃明瓦亮。亭子里边有一张石桌，还有凳子，就在这石桌的后边坐的一位老人。说这个人老，实际不到60岁，大胡须，刚明眼，两道浓眉呀，上身穿的蓝缎的绑身铐，走金边纳金线，丝鸾大扎腰，底下是七把兜裆滚裤，抓你虎快雪，伞披大领英雄长。石桌上摆的茶壶茶碗，书中暗笔交代，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蜀天侠杜大盼。说杜大盼怎么来的？让这哥几个给忽悠来的。李白、周宅斗吴晓，把这哥几个打败了。这无奈啊，跑回四海英雄殿，到了门口啊，哎呀，无奈站住了。我说几位啊，可能咱们师傅来了。怎么的呢？你看咱那房中是吧，那灯亮的，我师傅商量的吗？咱们搁这儿聚会，说师傅这两天马上到，可能我来了。那咱们这哥几个都这模样，带挡袍松的，踢得踏拉的，见师傅怎么说呀？那怎么说呀？另外我说，你们想不想出气？怎么不想出气呢？这五个没打过人一个，那就行了，咱把师傅鼓的去，是不是？师傅如果能打败这个李白，为咱们出气了。如果师傅打不过李白，让李白把师傅揍了，那咱们谁也别笑话谁。哎哎哎，这叫臭死一窝烂死一块。要说胜啊，都胜；要说败，是不是？咱们爷儿几个全败了，你这多好啊！连师傅也让人揍了，是不是？哎哎，师傅就没啥说的了。你说这小子，你说这不惹事儿吗？那怎么说呀？你就听我的吧。哥几个进来了，里边正是杜大盼。晚间赶到四海英雄殿，哎呦，一打听店小二说：“我那几个徒弟呢？”说出去了。哦，是不是上街上喝酒去了？杜大盼泡了壶茶，在这等着，连龙一挑，哥几个进来了吧？杜大盼吓一跳，咋都这模样呢？结果见一股烟，无奈往前一近身，哎呀，师傅，你老人家来了，你可来了。无奈啊，你们怎么了？为什么如此模样？哎嘿、哎，师傅一言难尽呢、啊。咱们走吧，这地方待不了了，一天都不能待呀。 为什么？ 我怕你老人家挨揍。这你听我说呀，这不马上英雄馆要开着比武大会吗？我们哥几个说溜达溜达吧，结果呀就溜到小香街去了。到了小香街这儿，碰着这么一个年轻人，20来岁，在这儿正搁那讲演呢，正搁那比划呢，手里拿口剑，跟几个武林同道在那说呢。他们正在那论英雄呢，有人就问这人说，天下谁是英雄？这人就说了，天下英雄太多了，什么万圣堂的啊，双面观天下杀无忌，什么叱咤风云单手托天钟无离，还有赤足踏莲台金面罗汉瑞达呀，说这都是英雄，包括四马如尘那也是英雄。不光是四马如尘是英雄，还有什么弹指乾坤妙手奇侠阴生远英雄，颠倒黑白世间奇侠翻个云，万里腾飞铁卷树下斩宏图，江山一笔神来化侠， 万彩图，什么好斗金鸡、贺天雷、展翅大鹏、李朝阳、圣手金鹰、何远泰、草上飞狐、毕胜方，这都是英雄。这人就说呀、哎、英雄英雄英雄。后来有人提到了蜀天大侠杜大盼，结果这人一咬脑袋说，谁都是英雄，唯有杜大盼是狗熊，是徒有虚名啊，那是别人捧他。说杜大盼没会几招武术，就是名大唬人，我们哥几个就不干了。您老人家是我们师傅，对不对？骂我们师傅那还了得，我们拉家伙就跟这小子整起来了。结果这小子嘿嘿还真有两下子，我们哥几个是又急又气，所以这招数就有点乱，让这小子把我们呢就给揍了一顿。啊啊！杜大盼蜀天侠性格耿直，他看了也无奈，你演讲的可是真的，那能假吗？你问问白面。师傅，这个无奈说的一点真的都没有啊，不是一点假的都没有。哎呀，老西子一琢磨，差不点说反盆了。 这个人在哪里呀、啊？带我前往。 别，师傅，您去干嘛去？是不是？您去那多掉份啊！这么办，我把他约出来，是吧？约个地方，你老人家会会他。 好，这儿离武侯祠不远，杜大盼对成都非常熟悉，那你就去，把他约来，我在武侯祠的后边清凉亭。跟他相见。 好，放心吧。 哎呀，无奈这高兴啊啊，心中暗想啊，这师傅很容易上当。他一瞪眼珠子，我说白面， 我说无奈，那别吩咐，你去把这李白给我叫来啊，听着没？ 我什么呢？回来我给你买瓶醋作为奖励。 那行了啊，老喜子就会哈醋。 说这句话，白面出去了。就这样，周宅白面送信，把李白和吴指南就引到这儿来了。凉亭里边的杜大盼、蜀天侠见李白来到切近，他仔细打量李白这个年轻人，见李白身高7尺9寸，头上戴镶嵌碧玉宝石蜀纱巾，身穿开口叉领白罗袍，那开口处是走金边纳金线，叉领上绣云朵朵，腰盘白玉棉玉带，带绣五彩香云，胯下宝剑九天银河日月星，是白鲨鱼皮剑鞘，白金通口，杏黄色的剑袍是随风飘摆，足蹬麻面蜀丝万字靴，鹿皮金的底儿，鞋帮鞋跟鞋面绣万里云飘，往脸上观瞧，两朵浓眉，大眼睛，鼻直口阔，扇面胸脯马蜂腰，大屁股蛋。李白往这一站一立，杜大汉一回头，狠狠地弯了无奈一眼，就知道这无奈满嘴胡说八道。一看李白就不是一个狂徒，杜大盼微微欠身，今日和这位英雄相见，毛杜大盼这厢有礼了。他没有站起来欠身，为什么？范儿在这儿的，岁数在这儿的，身份在那儿，能欠身，就对李白这样后起之秀，那就是很大礼貌了。 哎呀， 李白一听杜大盼，自己跟燕飞来学艺的时候，师傅可没少提到这个人呢，这可是个正人君子啊！李白急忙上前禀问抱拳，不才青莲香，李白，太白。这厢有礼哦，哈哈，李白，李太白，李英雄，请坐。这有凳子，李白又客气了一番，坐下了。吴指南也坐下了。吴指南呢，自报家门，我乃吴指南。哦，吴指南，我提一个人，此人峨眉山，吴门吴襄子，那乃家父。哎呀呀！原来你是吴门之后。哎，我老吴家名大呀，铸剑的名剑都出在吴门手嘛。就见杜大盼话锋一转，看了一眼李白，李英雄，今日把你约到此地，

北京时间16点整。